北京时间1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98.2兆赫 AM927千赫， 中午12点，北京，再多的话都不如一句好好吃饭。 女士们先生们，中午好，欢迎您选乘星空联盟成员中国国际航空公司北京前往我爱我的国节目现场的超级航班，我是本次航班的乘务长宇维。本次航班的飞行距离为982千米，飞行高度为927千米，预计空中飞行时间1小时。飞机很快就要起飞了，请您找到最舒适的姿势，系好安全带，放下座椅靠背和小桌板。我们的坐标是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一直播活力982，请您在整个航程中使用手提电话、电脑、 pad 和音频接收机等电子设备与我们随时联络。再次感谢您选乘星空联盟成员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的航班，保护绿色星球，我们绿色飞翔，国航带您亲近更美丽的宇宙和自然。 好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以及正在收看我们视频直播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这里是北京人民电台联合中国国际航空公司为您全力打造的益智答题类节目我爱我的国，我是主持人宇维。今天呢，我们的主题呢是广西的昭平县，于是我们请来了广西昭平县旅游发展局市场股的负责人卢超群老师，请卢超群老师给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来自广西昭平县旅游发展局市场股负责人卢超群，很开心有这次机会参加这次电视直播， 广播直播。我们的这个直播呢是在广播上，然后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新浪一直播可以同步收看到我们的直播啊。我们卢老师稍微有一点紧张是吧，应该是第一次来参加这样的节目录制。 哦，对，第一次来， 感觉 有点紧张， 感觉就是有点紧张。还有没有什么别的感觉？ 就是我在昭平嘛，等下一期节目嘛，我们会详细的介绍昭平，就是很希望大家能够来昭平旅游，在昭平等着大家。 好，那也是欢迎各位，以后如果看完我们这期节目对昭平感兴趣的话，到昭平去旅游，我们卢老师会接待，对吧？ 对， 那就话不多说，我们先进入一下介绍选手的环节啊。我们今天的选手呢，迎来了3位，首先来看1号选手的视频。 大家好，我是殷红宇，是一名来自首都师范大学物理系的大一学生。我呢是一个原汁原味的北京姑娘。这一提起首都北京啊，大多数人一定都会想到故宫、天安门、颐和园等众多名胜古迹。但是在我印象里啊，最令我难忘的一定是那老北京的美食了，比如涮羊肉、北京烤鸭、炸酱面。您要是第一次来呀，可一定要尝尝老北京的涮羊肉。不过您千万不要忘记吃的顺序，先涮毛肚，再涮肉，最后呢再涮菜下杂面。加热气腾腾的羊肉蘸着芝麻酱放到嘴里，那可真是好吃的没话说。您在听那胡同里的吆喝，邻里街坊的聊天，这京片子的韵味啊，也是四九城独有的标志。总之，我的家乡在我心里就是这个，我们北京随时欢迎您来做客。10月31日中午12点，我爱我国，让我们拼出智慧，赢取机票。 好了，刚才看到的是殷红宇的一个自我介绍啊，那我们先来红宇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殷红宇，来自首都师范大学，现在是物理系一个大一的学生，很开心今天能和大家在982相遇。 接下来呢，有没有一个叶红宇是物理系的哈？你当时是怎么想要选择物理系呢？ 因为我本身个人对物理特别感兴趣，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奇妙的学科。 那你之前有没有了解过广西招聘这个地方呢？ 之前一直很想去广西这个地方，因为听说它山美水美人更美。 所以要今天呢，我们的这个比赛呢，你也要加油。如果拿到了一折机票的话，欢迎你去广西招聘旅游玩一玩。 好的，好的。 接下来要给大家介绍的是我们的二号选手伊利夏提阿布都里木，是一位来自新疆的帅小伙，我们先看一下他的视频。 我是来自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维吾尔族小伙子伊利夏提阿布都里木，大家一般叫我夏提。有一个地方风光无限，茫茫的戈壁，嘹亮的歌曲，特色小吃，抓饭，烤肉，清澈的河水，热情的人们，辽阔土地。对，这描述就是我的家乡新疆。我为新疆代言，那里的天是蓝的，湖是清澈的。当我迈出那片土地，走在外乡，我会去告诉他们，用一个真正的新疆人的身份去告诉他们，从小我就生活在那里，我们生活得很幸福舒适。10月31号中午12点，我爱我的国，让我们拼出智慧赢取机票。 好的，刚才看到的是夏提的一个自我介绍。夏提是来自新疆，我们大家看到夏提也肯定就是一眼就看得出来，这一定就是一个新疆的小伙子。来到我们直播间有没有什么感觉呢？夏提 有一点小紧张。 还有什么感觉？ 反正我一直在等这样一个机会吧。上次在公众号上看到可以获取一折机票，然后我去想见我的异地恋女朋友， 所以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就是奔着一折机票去的是吧？ 是， 为你的异地恋打 call 啊。异地恋很辛苦，那希望夏提能够加油，没准今天的一折机票就是你的了。 谢谢。 好，那接下来要看一下的就是我们三号选手嘉瑞的王嘉瑞的一个视频，大家请看。 好，我是来自中国人民大学的王嘉瑞，家乡是陕西西安，它是一个古都与现代文明并存的都市，欢迎大家来到西安游玩，带动西北 GDP 的增长，在此感激不尽。10月31日中午12点，我爱我的国，让我们拼出智慧赢取机票。 好的，看到的是嘉瑞的一个自我介绍的视频，那也请嘉瑞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中午好，我是来自中国人民大学的王嘉瑞，然后很高兴在今天中午跟大家相约，直播间一起参加这次的答题活动。 我们嘉瑞三位选手那个可以一会儿答题说话的时候离我们的麦克风稍微近一点啊，让听众朋友们更加能清楚地听到你们的声音。那接下来呢，就话不多说，赶紧进入我们的答题环节。首先呢，进入的是第一环节的答题，叫做冲上云霄。请我们的导播老师来。此关呢为必答题，三位选手在规定时间内同时答题，每题2分，答对了加分，答错不扣分。准备好了吗？三位 准备好了。 好，第一关冲上云霄，请听第一题。昭平县的县域面积为 A 3273平方公里， B 2150平方公里。三位选手在倒计时结束之后开始作答。 时间到。 好，倒计时结束了，请三位选手同时亮题板。三位选手同时选择了 A， 答案是，请我们的卢老师给大家解释一下，答案是， 答案就是 A。 答案就是 A。 对， 所以 也 A。 恭喜三位选手同时回答正确，给自己加上2分。好，那接下来我们请看第二题。昭平县的，哎呀，这还是第一题，我们的导播老师。昭平的母亲河有着与世界漓江同根同源的美誉，那么请问昭平的母亲河叫什么呢？答案 A 黄河， B 桂江。所以在倒计时结束之后请作答。 时间到。 好，时间到，三位选手请作答，同时选择了 B 桂江。有没有嘉瑞有没有想给大家分享一下为什么你选择 B 啊？ 好，因为我在来之前也就是查了一些关于招聘的资料，然后刚好看到它是在广西省的招聘县是在广西省的东部，然后桂江的中游，所以我就选择了桂江。 嗯，这也是一个查过资料的一位选手。那请我们卢老师给大家解释一下这道题。 这三位选手选择的都是正确的。 嗯， 招聘的母亲河呢就是叫做桂江。那么我们全县江河地表水质均优于国家三类标准， 嗯， 达标率呢是100%哦。 嗯， 然后桂江水域呢有着非常优质的水资源，然后每一年的中国龙舟公开赛也就是广西招聘站都会在我们桂江这里举办的。 嗯，所以这也是招聘的母亲河叫做桂江的一个原因。所以三位选手请同时给自己加上2分，正确答案呢就是 B 桂江。那在这里呢也要提醒一下线上参与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啊，如果您在线上也跟我们同步答题的话，您可以把您答对了的这个答案截图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当中，在后台我们会有工作人员与您及时联系，如果您答对了的话就会有精美的国航的现金优惠券送到您的手中。那接下来我们进入第三题。招聘素有招聘不平之说，那么请问它是为什么呢？A. 昭平地形群山起伏，河谷深切，平原狭小。 B. 昭平多丘陵洼地。请在倒计时结束之后开始作答。 时间到。 好，时间到，请三位选手选择，又同时选择了 A。 我们请卢老师给大家公布一下正确答案。 答案就是选择 A。 因为我们昭平是一座山城，有九山半水半分田，开门见山之说。那么在我们昭平呢还有一个就是最佳观看日出的地方，叫黄瑶东潭岭。如果在座的答题的各位小伙伴有是摄影爱好者的，可以去黄瑶东潭岭拍摄一张美美的 日出的景象。 对对对， 一定会特别美。好，那正确答案呢就是 A。昭平地形群山起伏，河谷深切，平原狭小。也恭喜三位选手同时回答正确，给自己再加2分。三位选手的这个前三题的表现都非常不错啊，因为我们的这个可能是之前也做过非常多的准备，是不是？ 是。 那好，那我们接下来进入第四题。昭平最美的骑行绿道叫什么名字？哎，这题就有点难度了啊，三位选手。第一题，这道题的第一个选项是 A 世外田园骑行绿道 ，B 走马观画骑行绿道。哎，在倒计时准备结束之后开始答题。 时间到。 好，时间到，请三位选手同时亮题板。我就不相信你们这次还都能答对。哎，你看看，这就出现分歧了吧？这题比较难。好，我们看场上的是 AAB， 那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什么呢？我们请卢老师。 这道题正确答案是 B。 走马观画骑行绿道。 所以呢也恭喜红宇回答正确，给自己加上2分。请卢老师给我们解释一下。 因为这一条绿道呢是在我们昭平县的一个镇叫走马镇。它全长呢是有60公里，那么期间呢有驿站，就是提供游客和那些骑行爱好者休息和娱乐的。然后也可以欣赏沿途的风景。在沿途上骑着自行车，一幅很美的山水画就在眼前了。 所以叫做走马观画骑行绿道。哎，也恭喜我们红宇回答正确，两位选手现在的这个2分的差距已经出来了啊，所以你们之后要加油了。那接下来呢是一个跟国航有关的题，我们请听题。未见昭平面，十里闻茶香。有一种茶被请上了国航的机舱，因为它有中国大陆早春第一茶的美誉。如果你下个周末也想从北京坐飞机来广西和这个是昭平县转转呢，沏一杯清茶放空一下自己，呼吸下来自大山的味道。那么请问乘坐国航的哪条航线最近呢？ A 北京到桂林， B 北京到广州， C 北京到南宁。哎，这道题是跟我们的合作伙伴国航有关系的啊，三位小伙伴们要好好想一想，在倒计时结束之后开始答题。 好，时间到，请三位选手开始作答。宏宇和夏提选择了 A， 嘉瑞选择了 C， 那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A， 请卢老师。 桂林，因为我来的时候就是在桂林的两江机场，然后乘坐国航的航班到达我们北京的首都国际机场，这是最近的。然后昭平到桂林的话大约是3个小时的车程，这段路程是非常的合理的。 所以从广西昭平到北京，从北京到昭平最近的一个线路的航线是由北京到桂林，然后再坐车抵达昭平。所以呢，我们请宏宇和夏提给自己加上2分，那嘉瑞要加油咯，目前的差距已经4分的差距已经出现了啊。那接下来请三位开听一下这个第6题。请问昭平县属于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哪个地级市呢？A 南宁市， B 北海市， C 贺州市。哎，这道题其实的答案已经在上道题已经有出现过了啊。 对对， 我们三位选手请在倒计时结束之后开始作答。 时间到。 好，时间到，请三位选手同时作答。那都非常聪明啊，刚刚也都非常认真的看了上一道题，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C 贺州市，那就不解释了，刚才上一道题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啊。我们请三位选手同时给自己加上2分。接下来要听的是第7题，这道题比较多一点的内容跟电视剧有关啊。我们看电视剧《茶是故乡浓，酒是故乡醇》《春蚕之梦》《面纱》《英雄虎胆》的外景拍摄地部分取景至昭平的哪个景区呢？A 黄窑古镇景区， B 世外田园， C 龙爪榕。请在倒计时结束之后开始作答。 时间到。 好，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其实刚才我们卢老师也有提到过，对吧？ 对。 那请卢老师再给大家解释一下正确答案是什么呢？ 正确答案是我们的黄窑古镇景区。因为我们的黄窑古镇景区呢，发祥于宋朝的开宝年间，也就是公元的972年啊，距今呢已经有了3000年的历史。那么在古镇里面呢，属于山水园林景观、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的完美结合，素有梦境家园的美誉。所以说呢，这里就成为了众多影视剧的外景拍摄地。 所以是风景秀丽、人文精彩啊。 对对， 也是，您说。 都融合在一起了， 所以才造就了广西昭平这样一个人美水美山美的地方。那希望大家有空的话一定要去昭平看一看。那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呢就是 A 黄窑古镇景区，也请两位自觉地给自己加上2分啊，就不用我再说了哈。加分这个事情就是给你们，如果你们谁分高谁就能拿到一折机票，反正你们自己自觉点好吧。好，接下来的第8道题呢也是跟国航有关的，三位要听题，好好认真答题啊。在国航使用空客 A350 直飞的北京米兰航线上，乘坐超级经济舱的旅客可以享受的服务包括，这是一道多选题。 A 专属值机柜台优先登机服务， B 2件免费托运行李额，每件23公斤，并悬挂优先标志。C 客舱迎宾服务，对标公务舱标准的专属餐饮酒水、专属洗漱包和拖鞋。哇，这个好厉害。 D 专属快速通关通道。请好好想一想啊，如果您是这个贵宾的话，国航会给你提供什么样的服务呢？请在倒计时结束之后开始作答。多选题哦，多选题。 时间到。 好，时间到呢，这道题是一个多选题，三位选择，哎呦，都没有一个很标准的答案。我看下题是 ABCD 都选了，然后嘉瑞是选了 BD， 宏宇选了 AB。 下题你是觉得全部都是那个优先的通道是吧？ 对。 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其实排除4D。 其他的 ABC 全是。那我们导播老师再把这道题的这个给大家放出来啊，看一下它的这个享受的服务包括专属值机柜台、优先登机服务、两件免费托运行李额每件23公斤并悬挂优先标志、客舱迎宾服务、对标公务舱标准的专属餐饮酒水、专属洗漱包和拖鞋。那这个专属的快速通关通道呢，对于我们这道米兰的北京米兰航线上可能暂时还没有开通啊，所以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ABC， 没有选手答对那就不加分了哈。接下来请听第九题。第九题是昭平有个地名和民谣歌手陈粒的一首歌名字相同，请问这个地方叫什么呢？ A 走马， B 天路。哎，这首歌目前好像还挺火的呢。 对， 嗯，来倒计时结束之后开始 说答。时间到， 三位选手请答题。哎，同时选择了 A， 对于我们年轻人来说，这道题应该是就不用再想了，是吧？陈粒的《走马》这首歌，那不知道三位有没有哪位可以给大家现场展示一下这首歌的？有没有？新疆小伙子， 我不太会唱歌， 不太会唱。那嘉瑞呢？ 啊，我可以唱两句。 好， 嗯，过了很久，终于我愿抬头看，你就在对岸，走得好慢，任由我独自在假寐与现实之间两难。 哎，非常好，非常好，来来来来来。 很棒， 感谢感谢嘉瑞给大家现场演唱的《走马》的这首歌啊，非常棒非常棒。这首歌呢跟我们昭平的地名有相似啊，这个地方叫走马， 叫走马镇，对，一个昭平县的一个乡镇，走马镇， 嗯， 然后沿途有一个就是走马观花骑行绿道，刚刚也讲到， 刚刚也讲到， 对， 哦，走马观花，走马镇的观花骑行绿道， 对，然后走马粉也特别好吃，如果下次你们来了昭平旅游的话，我带你们去吃一碗走马的粉， 嗯，一定会非常好吃。那再次恭喜三位选手同时回答正确，给自己加上2分。接下来要听到的是第十题，哎，我们的这个答题环节，哎，已经进入到第十题了。看一下，黄姚古镇景区上演的大型古装歌舞剧《林鹤长歌》是根据什么史实改编的呢 ？A. 隋书《列女传》B. 三国演义。这道题跟历史有关，来想想。好，时间到，请三位选手回答 A。 他们又答了 A， 又同时选择了同样的选项，我想问问你们为什么总是选一样的选项。 三国演义看过， 三国演义看过，没有这个片段是吗？感觉好。那红宇呢？ 我也是因为看过三国演义 啊，怪不得。那这道题的正确答案，也恭喜三位同时回答正确，正确答案是 A， 隋书的《列女传》。好，那接下来进入我们的第十一题。 加分？ 嗯，要自己加分哦，就不用老提醒，这种事情还要我老提醒，是你们。好了，第十一题，华南生物总量最丰富的国家级自然生态保护区面积达21万公顷，那么请问这个自然生态保护区叫什么呢？A. 七冲原始森林，是叫七冲还是七冲？ 七冲， 七冲。B. 猫儿山原始森林，请在倒计时结束之后开始作答。 时间到， 好，时间到了，请亮题又同时选择了 A。那请陆老师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这道题。 这道题就是选 A， 因为我们昭平是一个林业大县哦，园内的七冲原始森林呢是国家级自然生态保护区，面积呢达21万公顷，是华南生物总量最丰富的国家级自然生态保护区，那么郁郁丛林带来我们带来的负氧离子呢高达2到5万个，所以说我们被称为天然氧吧和生态绿肺，那么我们昭平呢已连续2年荣获了全国百家深呼吸小城的荣誉称号，所以呢这个是答案是选 A， 七冲原始森林。 所以也恭喜三位选手同时回答正确，答案是 A 七冲原始森林。这个天然氧吧，这个对于我们生活在北京的人来说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诱惑。嗯，因为而且在这里要提醒大家的是，过几天我们北京的这个空气质量可能又会有所下降，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护的措施。那这道题正确答案是 A 七冲原始森林，也恭喜三位选手同时回答正确。在这里呢，我们也有几张照片啊，可以要给大家看一下来自广西昭平的几个风景的照片。我们看一下，哇，这里是由黄明县拍摄的一个景象，您可以看到这个图大概是一个什么位置吗？ 是我们的茶园。 茶园，你看这个就是我们背景大背景背景板的这张图片，这张也是茶园的一个霞光。 对， 看天上的这个霞光都是红色的，非常的漂亮。还有一张这个家园，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地形？我们看它都是一块一块的，这是一个农田还是？ 是一个农田。就是我们仙回里面嘛，有个七彩田园。仙回是我们的一个瑶族之乡。 所以他现在刚刚看到的这个就是一个田园，都是格子的一个景象，也是非常的美。对于我们这些目前生活在北京没有这些更加亲近大自然感觉的，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值得大家去看一看的地方。好，那我们看完了昭平的美丽风光之后呢，接下来继续答题，进入我们的第十二题。南山茶海景区位于昭平县城南，距离县城3公里，它以旖旎的自然风光称绝，以盛产古今的茶闻名。那么它的面积有多少呢？ A 5500亩， B 6500亩， C 约4500亩。我差一点把答案念出来。来，三位选手倒计时结束之后开始作答。 时间到。 好，时间到。我们看 ABC， 哎，出现不一样的选项了。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C， 恭喜嘉瑞回答正确，给自己加上2分。那请陆老师给大家解释一下。 南山茶海呢是一个4A级景区，位于我们昭平县城的城南，距离县城呢有3公里，总规划我们现在是3平方公里，就是整个茶园大概是4500亩啊。目前正在打造一个就是集康养运动、休闲养生、还有主题度假、研学体验、观光摄影五大核心功能区为一体的综合性旅游度假区。所以说去到上面你可以近距离的闻茶香、采茶、还有喝茶，过了之后呢还有我们下面要讲到的体验一下我们的6D 玻璃桥，在这里设一个悬念。 好，那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C。 好，我们要加快一下我们的速度，还时间第一时段的时间不多了，三位要继续加油加油。来，接下来请看第十三题。黄姚古镇发祥于宋朝开宝年间，公元972年，是一座名副其实的千年古镇。那么距今已经有多少年的历史了呢？这个数学好的人可以算一下啊。A 1046年， B 1048年。 时间到。 我们看三位选手同时选择了 A， 这高校大学生的计算水平就是不一般啊，速度真快，我都没有算出来。那正确答案是 A 1046年，也恭喜三位同时回答正确，给自己加2分。接下来请听第十四题。茶叶面积和产量均居广西首位，共有茶园21.5万亩。那么请问这个县具体是哪里呢？这道题送分题啊，我觉得这道题这三位就直接亮题板吧，好吗？A 回答正确，这道题就是给大家的一个送分题。昭平县我们就不解释了哈。那还有20多秒的时间，我们的第一个时段马上就要结束了。在这里要提醒大家的是，我们接下来要回来的是场外答题环节，还有精彩刺激的抢答以及千军一落的环节。一会儿回来我们将会跟大家继续我爱我的国，和大家一起答题，一起分享知识和竞赛。 本节目由中国国际航空特约播出。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其实经历了第一轮比赛之后，紧张的情绪缓解了一点。希望下一轮大家都加油。 好，那我们看到我们目前场上的这位幸运选手已经连线成功了，但是他的网络可能稍微有一点卡，我们先把镜头切到这位选手身上来听听他。来，我们这位选手是来自中国海洋大学的程翔。来，程翔可以给大家打个招呼。嗨， 好，很高兴参加到我爱我的国节目当中，节目当中的向卢老师和张老师问好，也向我们的三位同学问好。我呢叫程翔，来自于中国海洋大学。这里先可以给大家提一个小小的问题，就是我们中国海洋大学坐落在哪里？场上有同学知道吗？ 我知道， 在上海。 上海， 在上海。下题说在上海。 我记得应该在山东青岛。 还有别的答案吗？各位同学？ 是山东青岛吗？ 对，恭喜这位同学答对了。 那你是要给他奖品是吗？ 青岛。 那你是要给嘉瑞奖品吗？如果你回答正确，你要把你的一折机票送给他吗？ 如果说有机会见到我们的三位同学的话，我很乐意向他们分享我们青岛的各种特产。 哇，好厉害，他没有回答我的问题。那接下来进入是我们的场外幸运题的环节了。如果你答对了这道题 的 话，如果你答对这道题的话，一折的无限次的机票就会送到你的手中。那这个时候你要听题咯。昭平曾经获得哪些荣誉称号呢？这是一道多选题，要想好啊。 A 中国最佳生态旅游线， B 中国最佳养生休闲旅游目的地， C 中国长寿之乡， D 中国百家深呼吸小城。其实这道题的有一些答案已经在我们上半个时段卢老师也给大家介绍过了。那请我们的程翔好好想一想，要提醒你这是一道多选题，你要选择什么呢？ 据我所知，这个我们广西省有非常多的这个长寿之乡，昭平是位列中的，所以 C 选项是要选的。D 选项的话，我前两天是正巧在网页上搜索的时候是看到了这个百家深呼吸小城的榜单。然后我们昭平是入选了2017年的这个榜上有名的这个城市。至于 A 和 B 选项。 A 和 B 选项，好坑啊！我的天哪，这是怎么了？网络质量不佳。嗨，可以听到我说话吗？他卡了。在这个关键的时候， 都要选 啊啊！什么？你的答案是什么？ 确定性选项，是 A B C D。 A B C D 四个选项都要选是吗？哎，我的天哪！ 四个选项都要选。 刚刚突然卡到，无法听到你说什么。那卢老师 ABCD 好好好，听到了听到了，他选 ABCD。 那卢老师给程翔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吧，我觉得他太卡了，他太着急了。 恭喜你答对了，一折机票送给你 到手了。 非常感谢您有机会搭乘我们的国航航班去昭平来看望卢老师。 可以我的天哪，这个程翔好会说话呀，这一折机票送给你，我觉得卢老师也很开心。好了，那我们的这个微信连线 搭乘我们的国航航班。 好，那我们微信连线到这里就结束哈，因为你太卡了，我实在是你卡在这里都不动了，我很难受的。那恭喜你回答正确了，我们的一折机票也会马上送到你的手中，在下了节目之后会有工作人员与你联系的，拜拜。 好的，拜拜拜拜，谢谢。 不客气。哎呀，我的天哪，这个中国现在科技的发达已经发达到这个地步了，我们不仅有现场的答题，还有线上的答题，还有微信连线场外答题。所以如果您想要加入我们的节目当中赢取一折机票的话，那欢迎您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在里面有这个一起爱国，然后报名，然后参加我们的节目，没准下一个拿到一折机票的就是你呢。刚才说到了，接下来要进入的是第二个环节，穿越迷雾抢答题的环节啊。三位要注意的是抢答题的这个环节，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规则啊。在我念完题目并宣布开始之后，你们才能开始抢答，抢答对了就加5分，如果答错了就会给其他的选手各加1分。三位选手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好了。 好，那接下来进入我们的第二环节抢答题，请听第一题。 招评超过了联合国评审标准的2倍多，是当之无愧的中国长寿之乡。那么请问联合国的标准是什么呢？A. 联合国标准是每10万人当中有7.5个百岁老人就可以被认定为长寿之乡。B. 联合国的标准是每10万人当中有5个百岁老人就可以被认定为长寿之乡。来，在抢答器啊，耳机都戴好了啊，听到抢答开始之后才能抢啊。如果你们提前抢，你们的抢答器变成红色，那就丧失了抢答的机会了啊。准备， 3、2、1，三号台抢答成功。 嗯，嘉瑞手很快，抢答成功。 这道题我选 A。 选择 A， 那请卢老师公布一下正确答案。 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就是 A。联合国的标准是每10万人当中有7.5个百岁老人就可以被认定为长寿之乡。那么我在这里想说一下，就是我们招聘是10万人当中就有16.5个百岁老人，所以说呢，是当之无愧的中国长寿之乡。 比联合国的这个标准 还要 多了一 倍多， 两倍多。 嗯， 所以那招聘有没有什么长寿的秘诀呢？ 喝茶。然后就是我们现在目前健在的百岁老人，最高寿的是116岁，胡月英老人。然后他现在还经常到地里面干活，还喝茶， 身体这么硬朗。 对对， 哇！ 还有得益于我们昭平山美水美 空气 清，对， 这也是一个长寿的秘诀啊。所以大家不能说一定要去定居，为了长寿定居到昭平啊，但是大家去昭平去游玩，感受一下当地的这个风土人情，好的空气，好的风景也是非常不错的。那在这里呢，也是要恭喜嘉瑞回答正确，要给自己加上5分。哎，这个不仅手快，回答的还正确。你看，这立马这已经不用我说，自己给自己分都已经加上了哈。那接下来请听第二题，其他两位选手要加油哦。第二题，南山茶海景区群山环抱，常年云雾缭绕，景区高处海拔约为多少米呢 ？A. 1200米 ，B. 1500米。倒计时结束之后开始抢答。 2号台抢答成功。 哎，二号台下题抢答成功。 我选1200米。 1200米，正确答案是什么呢？ 1200米，这位选手应该提前做足了功课。 是的， 对。 那也恭喜下题回答正确，给自己加上5分。正确答案是1200米。好，接下来请看第三题。昭平县特色的民俗有哪些呢？也是一道多选题哦。 A. 吊马巡游， B. 三王爷， C. 五火苗。请在倒计时结束之后开始抢答。 3、2、1，二号台抢答成功。 又是下题，手真快。 AB 这道题的 下题你 答对了。 AB 又回答正确了。 这个条马巡游还有山王爷呢，就是我们昭平本地的一个民俗，具有地方的特色。我们呢也到过广东啊、湖南等地演出。这个仙马条就是条马巡游，是我们仙回瑶族自治区自治乡的一个特色活动吧。 所以正确答案是 A。条马巡游是吧？ 对，条马巡游 啊，我刚才念错了。条马巡游和三王爷，也恭喜下题回答正确。接下来请看第四题，要提醒其余的红雨啊，提醒红雨，我们还剩2道这个抢答题，一定要手快，然后还要答对啊。来看第四题，国航国内运输预重行李费率以每公斤按当日所适用的直达航班经济舱成人普通票价的多少进行计算呢？A 1%， B 1.5%， C 2%， D 3%。这个经常坐飞机的朋友们可能会遇到这个行李超重的情况啊，但是它票价到底是按多少计算的呢？请 三 准备 二一。二号台抢答成功。 下题 这个我刚好上次遇到过，就是从上海来北京的时候是1.5%。 你当时是超重了多少？ 超重4公斤。 超重4公斤，按 80块钱， 80块钱，按1.5%算的。 对， 那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B， 1.5%。下题果然，我觉得他是做足 了 准备，对对对，因为他要跟他上海的女朋友经常相见，所以他做了很非常充足的准备。正确答案是 B 1.5。那现在场上比分的这个差距已经拉开很多了，我们看一下场上的比分是24-37-25。哎呦，宏宇和嘉瑞要加油了，下题手太快。好，接下来请听最后一道抢答题。2015年，故乡茶文化中心评定为几星级的农家乐呢？故乡茶博园景区评定为国家几级旅游景区呢 ？A. 4星级农家乐，国家3A级旅游景区 ；B. 5星级农家乐，国家4A级旅游景区。我觉得这个下题，如果你要是还知道的话，我觉得你要不让其他的两位加加油，让他们抢一抢。然后展示一下，没准他没答对还能给你加分。好，来，在倒计时结束之后， 3 开始抢答。 2-1，3号台抢答成功，1号台犯规。 1号台犯规，嘉瑞犯规了，宏宇抢答成功。 我选2B。 选择2B。果然。 这一题正确答案是 A。那么2015年的时候，我们的故乡茶文化中心呢被评定为4星级农家乐。故乡茶博园景区呢被评为国家3A级旅游景区。在这里我想说一下就是我们故乡茶文化中心还有故乡茶博园拥有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所以呢它这里产的茶叶质量非常好。那么整个园区现在是集休闲养生还有茶文化体验为一体的一个景区。所以说大家到了我们昭平来旅游，一定要去一下我们的故乡茶文化中心体验一把。 好，这也是我们刚刚卢老师给大家介绍了，所以正确答案是选择 A， 4星级农家乐和国家3A级旅游景区。那目前场上的比分情况呢，这个差距比较大啊，24-38-26，刚才两位也给自己加了一分是吧。接下来要进入的是第三环节，千军一落的环节，这是一道冒险题的环节。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冒险题的规则是什么呢？这个关呢共分为3种分值，3分、5分和7分，每种分值3道题，选手可以自主选择其中一种分值的一道题目进行答题，答对了加分，答错了扣分，每一位选手只有一次选择的机会。那按照之前的惯例来说呢，就是由场上分数最低的选手开始选择答题。那目前场上分数是宏宇和嘉瑞分数宏宇是24分。宏宇的24分，所以要从宏�宇开始选择，你要选3分、5分还是7分呢？ 我选7分吧。 选7分拼一下是吧。好，把我们的国航的飞机模型也已经拿到了桌子上。好，请我们的导播老师一道7分的题给我们的宏宇。好，这是一道7分题，我们来看昭平县主要有几种方言呢？是多选题。 A. 粤语， B. 客家话， C. 白话， D. 壮语。来，倒计时结束之后开始作答，好好想一想哦。 时间到了， 我们的宏宇有没有想出正确答案呢？ 我选 A、B。 那你排除 C、D 的原因是什么呢？可以给大家解释一下吗？ 因为前一阵我在搜索资料的时候有看到这一部分。 所以选择了 A、B。那其实这道题我本人也是有一些这个疑问的啊，因为我们在百度搜索关于有昭平有关的东西的时候，会发现昭平的主要方言确实是粤语和客家话。那其实我们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C， 还有一个白话。那有可以请卢老师给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还加了一个白话呢？ 这个白话呢就是我们昭平本地的一种方言。本地的一种方言。所以说呢前面 A 和 B 是大家都 普遍就是认同的答案。 嗯， 然后西呢，我家乡去的话，就是因为来到我们昭平，说两句我们昭平的本地白话，也是很有特色的。 嗯， 我在这里可以说两句。 可以，可以。 比如说，你好，用我们昭平的本地白话，就是，你好， 你好。 嗯， 哦， 对。 这也是，那我觉得其实这道题按照百度的这个搜索来看的话，其实 AB 的这个选项也是正确的。嗯，那不如我们就给宏宇加上五分。 哦，谢谢。 那宏宇有没有什么这个才艺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的？ 嗯，那我给大家唱首歌吧。 哎，可以。 那我也唱走马好了。 好啊。 窗外雨都停了，屋里灯还黑着，数着你的冷漠，把玩着寂寞，电话还没拨，已经口渴，想到的夜都冷了，数的羊都跑了，一个两个嘲笑我，笑我耳朵是灵的，笑我放你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谢谢大家。 哇，我们的导播老师好贴心啊，居然还加了混响进来，六六六六六六六，也恭喜我们的宏宇，算是回答正确了啊。 嗯 嗯，给自己加上五分。那第二个要选择的是我们的嘉瑞了。 嗯 嗯，嘉瑞你要选择几分呢？ 我也选择七分的吧。 你也选择七分的题。好，我觉得三位选手现在真是要拼了，目前场上最不用担心的就是下题了。好，那嘉瑞选择了七分的题，请我们的导播老师，一道七分的题。昭平县有几大特色文化呢 ？A. 历史文化 ，B. 茶文化 ，C. 福寿文化。我觉得这道题如果没有看我们节目，没有经历过前面的答题的话，那答错就很有可能了。但是经历了我们刚才前面的那么多的解释之后，如果这道题再答错，我觉得嘉瑞就不应该了哈。来，倒计时结束之后开始作答。 时间到， 时间到，请作答。 B C 你知道 为什么不选择 A B C？ 为什么不选 A 呢？ A，因为我觉得好像之前着重说的是茶文化和福寿文化特别多，然后历史文化感觉没有特别多的成分，然后作为特色文化存在的话，嗯，可能哦，对， 还有个黄窑古镇呢。 对对对，黄窑古镇，它从宋朝年间开始发现。 哦，那你现在你要选择是 A B C 还是 B C 呢 ？A B C， 选择 A B C 是吧？ 好聪明的选手。 好，那我们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就是 A B C， 有历史文化、茶文化和福寿文化。也恭喜选手，这个在最后的千钧一发的时间之内 选对了， 选对了啊，也给自己加上五分。这七分，不好意思啊，加上七分。那如果这个嘉瑞也给自己加了七分的话，场上的比分就是29-31-38。那下题你要是选七分的话，你要答错了的话，你就跟嘉瑞是同样的分数，就会进入我们的附加题。如果你要是答对了的话，那你就是比他们，我觉得这个时候你应该选一个三分啊五分简单一点的题，你看你怎么选择吧。 对，我是这样的，选个三分吧。 你要选三分啊？ 啊， 好，出现三分的题了。来，我们这是我们这个本就是答了这么多期节目之后第一次出现三分的题，请我们的导播老师来一道三分的题。哎，这道题是桂江生态旅游景区，位于贺州市昭平县，上起文竹镇临江村，下至昭平镇富裕村下福电站，全长约多少公里呢 ？A 25公里 ，B 30公里。来，我觉得这道题怎么比刚才那些题都难呢？来，请我们的下题做好准备。 时间到， 时间到。 B 吗？ 选择了 B， 你选 B 是因为你想选 B， 还是说反正答错也无所谓了，随便选一个吧？ 嗯，我好像看到过这个30公里，但不太确定。 不太确定。 嗯， 那这一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这一题的正确答案是25公里 ，A A。 对， 所以没有回答。 没有回答正确，来把那个我们的下题，把三分的那个小飞机拿出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因为这可是我们这个小飞机头一次在节目中亮相，非常非常 Q 的一个小模型。那很遗憾的是下题没有回答正确，要给自己扣了三分啊，已经扣了。那目前场上的比分是29-35-33，也恭喜下题能够如愿拿到一折机票，可以经常和自己的女朋友相聚了。我在这里呢，也首先要请一下我们的卢老师给三位选手颁发一下我们的奖品。 好，可以， 嗯。下题发表一下获奖感言。 感谢大家，感谢对大四异地恋的支持。 哇。好，那请我们卢老师给下题颁奖，或送上的是由国航送出的一折学生候补机票，恭喜下题。那第二名获奖的是嘉瑞，有请我们的卢老师送上国航提供的 U 盘以及笔记本一份。好的，接下来第三名是来自北京的宏宇，好，请我们的老师送上由国航提供的笔记本。在这里呢，哎，非常感谢卢老师。在这里呢，也非常，恭喜下题，也感谢其他两位选手的参与答题，不仅有知识的收获，也有一些小礼品的收获。当然了，下题收获最大，可以经常和女朋友见面了。那在直播的手机面前和收音机前听我们广播的、看我们视频的朋友们，如果您也想要拿到一折的机票，想学习一些知识的话，欢迎您参与我们的节目当中。然后我们会有一折的机票送出，还有更多其他的精美小礼品送到您的手中。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您的关注。那下周三我们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我是主持人余威，拜拜。 本节目由中国国际航空特约播出。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